竭力甚念，时不得抵。 三姐，既然父王答应死海神仙，管不住我们的死啊。 是啊，我们快走吧。 我看我们还是同大姐商议商议的好。 哎，快商议什么？快走吧。 好啊，你们想透着出去玩呐、啊？待我禀告父王知道。 大姐，大姐，小妹心中不爽，想到宫外游玩一事。 大姐，还是带他们一同去玩吧。 好倒是好，只怕 怕父王知道， 怕你们不听话。 我们听话。大姐，你想我们到哪里去玩？ 我看呐，到浴池去玩。 那里有什么好玩？ 哪里好玩呢？那里有鲜鱼戏水，鲜货长鸣呢。 不好不好。七妹，你想我们到哪里去玩？ 我想到天国去玩。 那里有什么好玩？ 那天国两岸有鲜花鲜草，天国之上还有一座鹊桥，站在桥上观赏风景，天上人间一目了然。 好，我们就到天国去玩。 好，你们去玩，我看家。 大姐， 我才不和你们年纪轻轻的人一道去玩呢。 大姐，有道是天公无岁月，神仙无老少，以小妹看来，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 哎呦，你这张小嘴哟，就像涂了一层蜜糖一样，说出话来那么惹人痛。好，我带你去玩。嗯，不带他们去哦。 你们快来看呐、啊，大姐还喜欢人家说巧呢。 好话，难道我们就不会失落？ 是啊，有道是天公无岁月，神仙无老少。以小妹看来，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 有眼睛，有巧量， 这是一个老。 我们还是回宫去吧。 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呀、啊！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怎会知道？ 共产宪法又有什么？ 我看共产主席大姐的话会更的好。 你呀、啊，就是胆小。 各位姐姐，我们快看破看云雾吧。 慢着， 大姐，大姐， 你爸只可偷看片刻， 晓得。 Thank you.

人哪里？ 仙姑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儿上来。 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小臣吃罪不起。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小臣遵命，但不知怎样行事。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 是是，啊，仙姑，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多谢公公。 我徒弟一生，徒弟一生。怎样相继行好事？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至此，请。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把。 你卷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 哎，我。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亲， 亲。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是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 有谁知？

为证。 你把包公与三与他为凭，他把不杀与你为证。不杀就不杀，在哪里？ 哎呀，不杀在哪里？ 在他金像后面。 在你金像后边这一边。哎呀，冤枉啊！拉过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用往张三，二不用往李四，怎么单单用往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公侯还是私兄？ 哎呦，这公侯怎是，私兄怎家？ 公侯，公侯，板子难脱，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板子。 那四修呢？ 这四修我我看你有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就这样四修了吧。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只生得皮毛端正，又看我一片诚心，若能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世受苦？也罢，待我想一借口回去聊吧。啊，公公，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无有拒婚违背之人，也是枉然。 你看老汉多大年纪，可能与你们拒得婚呐、 啊？拒得婚的， 谁来为媒呢？ 老汉与你为媒。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拒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拒婚呐、啊。这谁来为媒呢？ 是为媒我。你来看，这厢有一只花银氏，就请他为媒日货 啊。花银氏，他乃是个衙木头，他怎能为媒？有了，啊，大姐，你要那花银氏为媒，倒也识得，只是一件。 哪一件？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花银氏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而他若不开口，那我们就过门前程。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哎，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司法当真， 绝无喜宴。 好，幻音絮，幻音絮，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 嗯， 他可曾开口？ 未曾开口。 包过包我。 好， 包过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欢迎许，欢迎许，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 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未叫，包括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哎，那雨伞拿去。 包括雨伞到手，我要上供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欢迎许，欢迎许，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恳请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三十言语，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下一道来把花坐，请客厅中闹声喧，彩光鬓影皆斜动，夜色怪迷不一夫妻眉都打起爱的喜丧，我当街冤世上音乐要平美啊真恩，我恰可人意也没救，姐妹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道江开的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夕为露谢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娘，春江毕竟你风面大水跌三分，终日相对母无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弟弟，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际，是冰霜，人言人语多解渴，夫唱无罪无 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回相府要来骂伯娘，官子困万恩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多走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巧是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听他自古中天分，谁信他为娘去争位，分明是那家一书生啊。